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让我难以选择的事，那就一定是一边是我那只又帅又骚的老公，在另一边是一只超可爱超迷糊的小猫妖。在这种时候，我应该先撸哪一只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然后昨天晚上因为问这个问题，我被吴先禅打了屁股，现在还没好呢。我先去上一下药，你们先看一下这次的事件吧，待会儿见。第八十集。六月份的时候，天气渐渐热了起来，在我们家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儿。乌贤禅之前带着猫猫们去打针，在医院门口捡到了一只被遗弃的白皮蓝眼无毛猫，可怜巴巴地被主人放到了猫包里，随便放在了医院门口。医生捡了回来，发现没救了，传腹加上猫瘟，怎么看都不像能活的样子，只好惋惜地摇了摇头。乌贤禅表示我们有钱，愿意承担无毛猫的全部治疗费用。医生却说价格不是问题，是这两种病治愈率奇低，到时候钱打水漂也就算了，孩子治不好还要遭很多罪。乌贤禅坚持要治疗，医生最后也没拒绝，答应采取保守疗法治一治。就这样，我们给他起名字叫蓝毛毛的无毛猫，艰难又倔强地活了下来，在多种并发症之间垂死挣扎了许久。一只小猫瘦得只剩两三斤，每次看见了我们都要挣扎着隔着笼子蹭我们，可惜它有猫瘟，我们又会接触很多猫，医生不让我们密切接触，只能远远地看着。到了五月份，它奇迹一般地活了下来，被我们收编了，成为了喵汪咖啡馆的第一只无毛猫。要真只是收编了一只猫，这算不上什么大事啊。大事是蓝毛毛它成精了。就在六月一日这天，我们的汪喵咖啡馆对着小朋友们营业了。平日里我们是不怎么欢迎小孩子来的，怕他们下手没轻没重，又怕猫猫们下手没轻没重，总之不敢面向孩子们。但六一这天，我们邀请了很多老客户家的孩子来玩，这些老客户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，是闪闪跟亮亮拍着胸脯保证的好人，给每个人发了张邀请函，欢迎他们每个人带一个孩子来跟猫猫玩。早上的时候我来的早些开门，想布置一下场地，变成童话风最好。结果一打开门，屋里最中间坐着个白色头发皮肤白得发亮的蓝色眼睛的少年，他光着屁股蛋子，迷茫又无措地望向四周，看见了我，欢快的手脚并用向我爬过来。如果仔细看的话，右腿是有点毛病的，会稍微往里面拐一拐，但是我哪敢仔细看啊，我急急忙忙拨通了吴贤禅的微信电话跟他视频。老公老公，不好了，咱家屋里进了个人，没穿衣服，光着屁股向我爬过来了，我好怕。 老婆不怕。 微信里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一只巨大的黑猫弓着身子窜到我面前，低低伏在地上，紧紧盯着眼前奇怪的人形生物，发出了威慑的低吼声。光屁股的那位听完之后露出了一丝畏惧的表情，而后整个人呜咽起来，四脚朝天的躺下，露出洁白的小肚皮来跟我们撒娇。等会儿，这姿势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。乌贤禅迷茫地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不确定地说道， 这是不是毛毛？ 他这话一说，那人殷勤地喵喵喵喵地叫了起来。我吃惊道， 我去，你成精了？ 不是说好建国以后不许成亲的吗？ 你怎么不穿衣服？ 他不会说话，成精归成精，灵智不太清。 在那之后，我们就把蓝毛毛带回了家，就像当初把他从医院带到猫咖一样。经过整整半个月的鸡飞狗跳的训练，他终于知道了，人类要穿衣服，要用筷子跟勺子吃饭，要说话，要有礼貌，要爱笑，要乐观积极向上。 最终他诚恳地向我这本知道万物命运轨迹的老黄历发问。 那么我的蛋蛋呢？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，只好又给他炖了两条鱼。6月18号那天吃完晚饭啊，蓝毛毛豪气万丈地把碗摔在桌上说道， 我决定了，我要去开一家面馆。 乌贤臣把猫猫头从茄汁鱼里抬起来，悠闲地说道， 可以，我举双手双脚赞成。 乌贤臣早就想赶蓝毛毛走了，因为毛毛耽误了我们太多的夜间生活，前几天毛毛变身不稳当，偶尔还是会成为猫来钻我们被窝，挤在我们中间睡，但第二天早上又会变成人，这让吴贤禅很苦恼。蓝毛毛巴巴地凑到我面前， 我要去白头街开一家面馆，那里面有一家民政局，我要在民政局的前面，这样来离婚的路过我的面馆就会停下来再吃一顿饭了，到时候吃完这顿饭，没准两人想开了不离了，或者想开了离了，总要给自己一个最后思考的时间嘛。 你的想法很好啊，那就去做吧。我想了想觉得靠谱，就算要离婚饭也是要吃的吧。于是长生集团出资100万在民政局边上给他盘了个小店，里面隔了8个小隔间，每个隔间一张小桌子，只能面对面的坐下两人，主食只卖面，因为他说他只会做面，而且只会做鱼汤面。我尝了两次，确实不错，也就由着他去了。他还给店里定了规矩，只接待夫妻，只接待来离婚的夫妻，每次只能用餐1小时，因为1小时之后这面就会失去原本的味道，不好吃了，就像婚姻晾得久了也就失去了原本鲜活的颜色。店铺叫做一线牵，木质招牌，在6月末红红火火的开业。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大家以为只不过是个噱头，来了那么几个网红说是可以带带流量，都被蓝毛毛拒绝了。小猫不大，脾气还挺倔的。迄今为止啊，开业2个月了，唯一一对不是要离婚路过却可以在这儿吃饭的夫妻，就是我跟乌贤禅。 老婆，今天的鱼比较新鲜。 乌贤禅吸溜吸溜地吃着面条，发表着自己的感想。我则心不在焉地点着头，因为我正在偷听隔壁夫妻讲话。女人给男人夹了一筷子面， 来，你多吃点，明天结工前啊，今天好好表现表现，老板一高兴啊，多给你点，你就能给妮儿买个漂亮书包了。他不一直想要那个米老鼠的吗？这回啊，咱也给孩子买一个，省得他成天念叨。 男人不说话，大口大口往嘴里扒着面条。女人见男人不说话，也不生气，仍然笑眯眯的。 以后啊，你睡觉之前洗脚，别让妮儿嫌弃你啊。以后孩子大了，别总上妮儿那屋去，让孩子自己待着啊。哎，对了，孩子喜欢小猫小狗的，也给买一个，品种不重要，那能陪孩儿长大就行。 你去跟妮儿说吧，妮儿不听我的。 男人终于开了口，原来不是不想说话，是在哭，声音哽咽着，怕丢人才不说。女人嗔怪道， 咋能不听嘛，你不是他亲爸咋的。 男人放下筷子，表情说不出的复杂。 咱别离婚了，成不？你别走，咱不离婚，咱家把房子卖了再治一治，万一好了呢，成不？ 女人似乎想笑一笑，但最终也没笑出来。 都走到这儿了，哪能不离呢？离吧，到时候啊，你就说我跟人跑了，是我不要脸，别说我病了，你本来就 以后再不好找老婆了，记住没？ 是我害了你啊，是我的命不行啊。我 乌贤臣终于被我无视够了，放下了碗，一脸正直地凑了过去。 两位有什么想不开的可以跟我说说，除了身体上的疑难杂症之外，剩下的命理玄学本人是样样精通，一次两百，童叟无欺呀。 女人非常严肃非常认真地看了他两眼，最终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。